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寻多主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绿皮车乐队《七里香下降阳痿》。 随手可出的蒲公英带走了孩子的梦想。 成物理上升三位。 闯红灯，金戈铁马，枪箭射落我太阳，寂寞豢养，伤了苍穹又怎样？呼啸沧桑，恍惚你的脸庞映在湖面上，奈何流放，止不住过往。 不了乐队燕子侠下降两位。郑一帆青春啊上升三位。 Top One， 熊霄相守在身边摘得冠军。 因为一起走过那流着泪的辛苦，灌溉多少个不理我，我会全心全意实现，相守在身边。 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呢，我想尝试给大家一种全新的一种模式，就是讲咱们具体哪个游戏的哪个职业的攻略啊。今天呢，我觉得如果你要喜欢这篇文章啊，或者说喜欢我这么一个节目的模式，或者在今后想听到哪些职业的攻略，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中呢给我们留言。那在今天呢，我将会给大家带出我的这个可以说是本命英雄吧。什么呢？就是这个魔兽世界中的盗贼 啊，最近魔兽世界呢，大家都众所周知，开了 7.25 版本，也就是说啊，开了萨格拉斯之墓，对吧？而且有很多改变，比如说我其实是在那个翡翠梦境，基本是那会儿吧，打 M 翡翠梦境那会儿 AFK 的，那会儿就是觉得哎无望啊，而且这个神迹点数，大家有没有想到？你一旦点满点到巅峰，那简直100多万，因为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有一个改变啊。等会儿我跟大家说有什么改变啊，就是现在我特别简单，等就没有原来那么干。而且原来刷秘境，说句不好听的，你刷到十以上、11、12、13几乎就很难了。13，哇塞，那根本基本打不过那个。所以那会儿呢，我就是有点就是心灰意冷，而且那会儿基本是刺杀贼。那会儿敏锐虽然也还可以，但是不行。但是现在啊，时代就是风水轮流转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魔兽世界的版本呢，变成了是敏锐的天下，就是说敏锐贼啊，就是首当其冲。那 AOE 特别猛。首先是 AOE 伤害大幅提高，而且单体伤害特别无敌啊，所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着重讲讲，就是现在如果在 7.25 你玩贼，那肯定是这个敏锐贼，那就不用二话再说了啊，不用说你去弄个刺杀啊，或者这战斗玩一玩，那刺杀应该还是可以玩，但是肯定输出啊什么的，是吧？那咱就不多说了，这个是吧，他的这个敏锐。好，那咱们今天呢就借助这个敏锐，我相信有很多盗贼呢可能之前玩敏锐的时候觉得技能有点繁琐呀，或者复杂什么的。其实敏锐呢，我觉得无论是现在竞技场还是这个副本输出都是主流啊。我这个时候我很佩服 NGA 那会儿的大大啊，有很多大大那会儿都说，哎呀，说这个敏锐将来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哎，那会儿我还觉得不以为然，我还觉得其实打竞技场可能敏锐好一点，但是 PVE 好像还是刺杀好一点。但是没想到果然是他们预言的准啊。这个敏锐到现在真是看家花旦，而且敏锐现在输出特别爆棚啊。原来盗贼可能打不过 DHAOE， 现在我跟你说盗贼 A1.7亿 AOE， DH 也就能 A 个4000多万、4-5000万，基本这样抢不着啊，就是特别变态这贼啊。首先行，那咱们先来讲讲这个敏锐贼。首先敏锐贼啊，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简介一下吧，就是敏锐贼是一个围绕着暗影之舞为核心进行输出的，大家都知道暗影之舞那技能。那在暗影之舞期间呢，它要造成大量的伤害。暗影之舞外边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是攒星啊，释放攒星还有终结啊，通过这个侵蚀之影来被动呢，来刷新我们暗影之舞的 CD 啊，进行交替循环。其实也就是说什么呢，敏锐贼的输出就是一边高一边低，那高的时候就是开影舞，低的时候呢就是没开影舞攒星，是吧？然后敏锐有什么难度呢？其实敏锐难度就是根据手上这可用资源，比如说消失啊，单独暗影之舞还是双暗影之舞，甚至是团队的一些要求，需要改变你的手法啊。敏锐的输出图呢，咱们刚才也讲了，其实就是爆发平缓，爆发平缓。具体的这个手法啊，我们在等会儿后边还会给大家进行这个讲解。首先说一下装备吧，这个无论是这个低端玩家还是高端玩家，其实你从随机版本的团队啊，还是普通的啊，都能搞到。而且这说实话啊，这装备就是如果你要搞等级很高的装备，你比如说我就想搞这版本最厉害装等，比如930、945，哪怕泰坦直到950的。这说实话那就看个人的了啊，反正你就是这身装备比如说套装，哪怕随机团队900的也可以做成套装，是吧？咱们先说一下这个 T19 和 T20 敏锐专精基本是要什么。 T19 呢，那我们就知道叫厄运之刃那身套装啊，要不是明白 T19 T20 的话，就是厄运之刃是 T19。 厄运之刃呢基本就是两件套啊，夜刃每消耗一个连击点数呢，持续时间就会延长2秒啊。 T19 不建议做四件套，所以就不做介绍了。你要是有厄运之刃的话，就两件套就可以。T20 就是獠牙刺杀者现在最主流的一个萨木，咱们掉的装备，这个在随机团队也是可以有的。那萨木的两件套呢，是死亡的伏击使你造成的伤害额外提高 10%， 这个非常 bug 啊，原来我们都知道是 15%， 这再加上 10% 相当于增益了 10%。 T20 的獠牙刺杀者四件套是什么呢，是死亡伏击的冷却时间缩短5秒，且在激活时每一秒产生2点能量，非常 bug 的一个套装的属性，等于大大增强了你的输出还有能量的不断档。这个在你开影舞的时候，无论是你两个按打加一个替补，都会造成不断档啊，非常强势的一个套装。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要玩敏锐呢，在 7.2.5 的版本。那首先它是强势的单体输出，那敏锐不用说，其实在之前打翡翠梦境的时候，它强大的一个刺杀单体，比刺杀都单体强大的单体能力，可以强大的说明这点。还有一个就是强大的持续 AOE，他的这个袖剑风暴啊，攒星效率非常高，通过侵蚀之影被动，而且来刷新暗影之舞啊，造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我们开暗影之舞之后开 T 啊，我是的是快捷键是 T 袖剑风暴，开启影舞之开启那个影舞，然后开启这个袖剑风暴啊，非常大的 AOE， 然后可以配合天降，还有配合攒星的夜刃，还有满星的替补来完成这个我们这次 AOE 的伤害啊，然后还有强大的爆发，这就不用说了，开影舞之后强大的一个爆发，而且。 他的这个敏锐的这个袖剑连击的被动啊，带来的这个剔骨伤害的加成，在 AOE 的同时可以造成更多的本体伤害。例如比如说我们带一个主体啊，再加上几个小兵，这样的一个 AOE 的战斗中可以发挥出很好的一个能力啊。其次就是强大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我们都知道暗打可以25码之内无限贴近目标，还有一个在团队和大秘境都很强势，有着非常优秀的游戏体验。说实话，无论之前你玩什么贼啊，你要相信我，我从60年代就开始玩贼，玩到现在，现在这个年代玩敏锐贼绝对是最好的游戏体验，没有第二啊，记住没有第二。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说那这么强大的一个职业，难道没有什么劣势吗？这版本啊，当然是有。它首先呢，这个敏锐贼刚才我说了，爆发期有这个非常爆发又非常平稳，所以它首先第一点很依赖这个技能的 CD， 对吧？它很依赖这个影武的 CD。第二点呢，就是依赖成装。那敏锐在这个版本不用说，两件核心成你必须要拥有，一个就是刺杀肩膀，还有一个就是刺杀护腕。啊，不要有第二个选择，一个半巨人的那个护腕啊，还有一个就是刺杀大师的肩膀，这两个是。啊，就是核心城啊，不要考虑其他的装备。还有第三个就是对操作有所要求，因为它的能量和临机点的控制，我们都知道，你开启影武无限按打，当然这个输出是很好，加上踢骨的一个暴击伤害，三重的被动啊，加上这个伤害是非常爆表的，一般都能100万往上走啊。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在控制能量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无限的按打之后对你能量消耗比较大，即使这个时候我开启神器，也只能挽救一波。啊，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敏锐的天赋。天赋很多人都是想知道的。那我跟你们说一个这个啊，最核心的一个天赋，基本不用改。这个在大秘境和团本都非常适用，那就是111313啊，它的天赋就是111313。其实说实话，前面三个是一，后边这个33你可以随便改，这两栏无所谓。最后呢，90级要学暗影指引，100呢要天降杀机。也就是说，我们固定的天赋就是敏锐大师、夜行者、深随轨迹、黑暗之影、天降杀机，其中那两个啊，你是选飘忽不定啊、装死啊，还是抚慰之暗啊，还是这个暗中出击70，还是纠缠暗影，这都无所谓啊，看你自己个人爱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他的这一个大致的一个技能吧。其实他基本分为攒星技、终结技、增益技和被动技啊。你比如说攒星技有这个背刺啊、暗打呀、袖剑风暴啊，是吧？这个仇这个致使神器啊，这个攒这终结技呢又有夜刃啊、踢骨啊、天降啊，增益技分为这暗影啊、之舞啊、暗影之刃。哎，说到这儿，我一定要说一个暗影之刃，很多人老省着不舍得用，你就用上暗影之刃，因为多攒一颗星呢，总比少攒一颗星要好很多。说了这么多呢，大概就是我们一个 7.25 版本你要怎么选贼，天赋怎么加，并且什么装备是最好的。大家听到这儿呢，应该都会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我们这样进一首魔兽的歌曲，然后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基本一个属性的选择、附魔的选择，还有一个我们大致的一个手法输出的一个指南，还有必备的药品。歌曲回来啊，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主要的咱们的这个就是说属性的一个分配比。其实呢，做这个那肯定是敏捷是第一位，是吧？你因为你做到贼嘛，肯定敏捷是第一。那其次呢，很多人就在这个全能啊、暴击啊、还是极速精通啊上面就对敏锐贼有一些不了解，万一是别的天赋啊，咱们稍带脚讲一下。这优先级呢，那肯定是敏捷啊。第二个优先级就是精通， 因为精通的属性呢是敏锐贼最需要的，所以我们第二大就是精通，第三个就是全能，最其次是暴击，然后最后呢垫底的就是极速。也就是说敏捷大于精通，大于全能，大于这个暴击，再大于极速。在这个装备的选择上来说呢，基本是带高精通低全能的，这是最好的。因为你想咱们第二第三属性都有了，就是高精通低全能是最好。带全能精通其中之一的属性呢，要比如说你有一个是全能精通啊，这都可以，但是有其中一个属性要大于这个极速暴击的啊，这是第二点。宝石呢那不用说了，都是相精通是吧，这个基本是相这个精湛的暗影紫玉。附魔项链呢就是受训士兵加600精通，披风呢是敏捷加200敏，戒指加200精通，合计呢一般用第七恶魔合计加1300敏捷，药水一般用岩石吧，这个都是比较好的，主属性提高2500持续一分钟啊。食物如果要很讲究的话，就用这个夜之子小食拼盘啊，加375的精通。那必备的成装咱们刚才说过了，就是刺客大师的护肩，还有半巨人的背叛，这个没有之一啊，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没有之一。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很多人求酋长啊，非洲酋我没有怎么办，那你可以用这个精力戒指啊，反斩杀啊，或者这个拉文霍德戒指，暗影萨特之步，王者始祖啊，这些都可以，但是呢肯定都不如这个巨人背叛。因为巨人背叛呢，这个提供的连击点通过这个侵蚀之影的被动，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次的一个暗影之舞，并且配合我们将接下来说的两个饰品凝结的命运还有暗影之刃，将刷新的和消失差不多的 CD， 也就是说非常的强劲这个装备。最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单铁的配装吧，建议呢拿高装等的4T20啊，4件的 T20 高装等，但是等拿到再尝试，因为我也目前还没有啊。套装选择呢，尽量我们选择手、腿、胸甲、披风的部位啊，其他的部位穿一些高装等的一些散件啊。再重复一下，我们尽量选择这个手、腿、胸甲和披风啊。区别其实是两件 T20 和两件 T19 的主要差别，其实就在于 T20 呢，加快了天降杀机啊、死亡福音、暗影之舞的爆发速度。但劣势呢，也在于这个补这个夜刃的频繁啊，掌握不好节奏，很容易崩盘。那两件 T19 和两件 T20 和4T20正好相反，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大家可以尝试两件 T19 和两件 T20， 选择在这个手、胸是吧、腿、披风等部位啊。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饰品，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大概的介绍过了。这个饰品呢，大概我们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其实有很多单体的饰品供大家来选择，你比如说在之前有人说叶子啊是吧，有人说这个啊灭绝引擎啊，或者说这个月阴影月刃啊啊，其他一些高装等的敏捷饰品、敏捷全能饰品啊啊，具体说到这块就是说我们带什么饰品呢是吧，就是说我们带什么饰品这一块呢，我觉得按道理说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界定，但是呢，当然有两个是最好的，一个就是凝结的命运，那这个就不用说了，这个显著减少了这个暗影之刃的 CD 啊，这个背叛的幽灵呢，45秒的 CD 配合这个刺客大师护肩啊，暗影之舞使用呢啊，起手必爆啊，第二次卡 CD， 具体呢可以大家查看一下这个无良骨头的这个视频测试的帖子，所以也就是说优选那肯定是凝结的命运和背叛幽灵啊，这个副业呢主要其实就是看脸。灭绝引擎啊，这个触发规律其实说实话就不太清楚，而且这个饰品也有点鸡肋，还得你去捡球啊，无尽毒药瓶也是比较尴尬了啊，其余的其实都不太好，所以饰品你就记住两个最好的，一个就是命运，一个就是背叛幽灵，无论是高装等还是可以说是低装等，这两个饰品都是非常的强劲。最后再说一下饰品，我们也是按这个不是饰品，就说那个圣物，我们也是按这个由高到低啊，最高的肯定是最好的来进行选择。那这个饰品最好的那不用说，肯定是这个凝结的命运还有这个背叛幽灵。圣物呢尽量要选择装等高的，这首先因为撑起装等高的之后你就能达到一个高的伤害，武器嘛达到一个高的伤害。然后呢装等高的选择什么呢，装等高在下边呢，第一就选择这个暗影之刃时间延长的，当然前提如果你要是有巨人的背叛、半巨人背叛的话，那当然这个就是神了啊，暗影之刃时间延长，这是优先选。第二选什么呢，其次选什么呢，选踢骨的暴击几率啊，踢骨的暴击几率基本就是这两个了，其余的其实都无所谓了，像致命突刺、致命弱点、定点打击、背刺伤害提高、暗影之刃伤害提高、时间延长是吧，这个夜刃伤害提高、机遇之咬 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我觉得随机选择吧，在后边反正就记住啊，胜物优先替补暴击几率，还有这个暗影之刃的时间延长。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输出的质量吧。其实输出呢每个人有一个见解啊，其实这个输出很麻烦，它分为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单体骑手啊，这个单体加双目标骑手啊，目标骑手啊，单目标平稳期，双目标加目标加平稳期，单目标双目标小爆发，比如说目标 AOE 小爆发，目标压本体小爆发，消失好暗影之舞单体爆发，有消失的双暗影之舞单体爆发，以及死伏 CD 好二层暗影之舞暗影之刃爆发，无消失的单体暗影之舞单体爆发，死亡印记天降杀机小爆发，以及赤猴之咬啊，这些都是啊，可能是很多的一个爆发的选项。说到这儿呢，咱们简单的说两个方面，最后再加上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感觉吧。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你找木桩练还是找实操啊，肯定还是上手练，练了之后呢才能更好的你去实践你的一个输出的循环。咱们首先说一个有用的一些小的提示吧。你比如说骑手的潜行啊是不能开启暗影之舞的啊，如果你要是想取消潜行 buff 呢，请去这个论坛找个红。再比如说在大秘境中的这个 AOE 呢，只需要集火一个主目标的时候啊，并且血量够多的情况下再补夜刃啊，这个袖剑连击加终结技呢就可以用这个踢骨的 buff， 是可以让天降的第二段踢骨消耗的，所以踢骨再天降啊。另外消失可以打出两个暗影啊，暗影打击啊，但是需要红实现啊。在大秘境呢，保证下一波小怪 AOE 前要有一层暗影之舞要使用，配合这个刺客大师护肩。当然呢，我觉得咱们在底下这些水友们肯定还有更多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套路，也欢迎大家多多补充啊。首先我们说一下单体骑手，首先我们要确保潜行倒数 ES 的喝时候喝延迟智力药水啊。首先我们要开启暗影之刃啊，提高攒星技的效率，早用早 ZD 嘛，是吧。第二个呢，就是那不用说了，直接上手暗影打击，潜行给的暗影打击进行攒星。其次我们要回到那个不潜行状态呢，要直接接背刺，提高连击点数量五星加一般，这时候要给一个夜刃，夜刃呢它会带来 15% 的增伤，以及持续在接下来的暗影之舞中呢提高夜刃到手的伤害啊。换句话理解就是白送了你一个异伤 buff 啊。以上呢就是骑手的一个前戏，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基本就是潜行喝药开启暗影之刃，一个暗打一个背刺，直接给夜刃啊。然后以上呢就是骑手，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开启暗影之舞啊，消耗暗影之舞的层数位了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暗打，然后咱连击点，这时候开始死亡伏击啊，为的是覆盖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爆发期啊。记住暗影之刃暗影之舞，然后暗影打击开启死亡伏击啊。如果你有精力戒指当然可以提前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启，如果你有背叛幽灵啊就开启，如果没有按打完之后开伏击，伏击完之后继续按打，然后攒完击点到六点，六点之后直接踢骨，踢骨踢骨完之后呢再暗影打击，连击点到三，这时候消失啊，消失之后下一轮爆发再接一个按打啊，消失给的暗影打击，然后连击点到六，然后直接接天降杀机。大家有没有听清楚这一个爆发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天降杀机完之后呢，落地要开启这个暗影之舞，由天降杀机带来的这个二段刺骨将会受到这个增伤啊。这时候呢开前一支舞再两个按打到六，然后再接一个踢骨。那以上呢就是骑手的一个爆发期，打完呢就进入了我们的平稳期。平稳期呢其实就是补好我们的这个夜刃，等待这个死符还有天降杀机的 CD 结束啊。那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循环。然后再说一下平稳期吧，平稳期就是背刺到四星，然后等待阴影技巧触发呢，触发到五六的连击点，如果要是能量溢出呢，那就你就不用无视这个，就继续被刺就好，然后选择这个夜刃或者踢骨来消耗连击点，低于三个点并且低于五十能量呢就可以使用神器。在下一次这个死符天降杀机 CD 好之前呢，确保不要补夜刃了，以及有足够的连击点来进行死符天降杀机并且暗影之舞的爆发。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大家可能有点懵，我觉得大家先自我消化一下，我们先再来听一首歌，听一首魔兽世界的音乐，然后等会儿上半场回来呢，最后再给大家稍微的总结一下。 歌曲回来，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爆发啊。基本就是这样，你先开始呢潜行，潜行快开的时候喝药，然后开启暗影之刃，直接按打背刺接夜刃。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开启暗影之舞，开启暗影之舞要接按打，按打之后开启死亡伏击啊，然后再按打到六，到六之后直接一个踢骨，踢骨完之后再接一个按打，按打完之后我们要接消失，消失按打到六，然后直接一个天降杀机，落地的时候开启暗影之舞，然后按打到六一个踢骨，这个就是咱们的爆发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记啊？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快。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这个确保一个平稳期，就是背刺到四啊，然后背刺到五和六的话如果你能量多就直接到五星或者六星补夜刃和踢骨来消耗人机点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我们盗贼的一个整体的出装，还有一个技能的爆发。我相信如果大家玩这款游戏或者说以前有过上手，那这肯定是这个基本是非常一个到见解的一个攻略，可以让你很快的上手。一个装备的选择，还是从天赋的选择，还是从你输出伤害的一个循环，都会对你有很大的提升。好，那上半场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我们下半场会给大家讲一下，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小白是吧，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小白，那我刚到110，我怎么来提升自己的装备，包括你之前 AFK 之后我在这个时段怎么接手，我们下半时段再给大家讲解。 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 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这是真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播出的声音漫游嗨翻天啊！我是许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特别篇魔兽世界盗贼的一个敏锐贼 7.25 版本的一个攻略。我相信在上半场啊，大家都听完了这个敏锐贼的一个装备的选择，包括天赋的选择啊，还有一个输出的循环。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节目好，或者你想再听到这样的节目啊，比如说这种单体攻略，或者你想听到什么游戏的攻略，也可以给我们的微博来进行留言啊，一定要进行留言，这样我们看见，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官方微博，也可以在我的个人微博啊，在漫游嗨翻天里边每天都会圈我们俩，有一个许可 Chaster， 就是我的个人微博下给我留言，这样我就能知道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攻略，我也会给你奉上啊。包括我们之前前几周的这个音乐一个赏析的节目啊，也是如果你要想听的话，你也可以给我发来微信，我还可以给你们做做很多别的音乐节目的一个赏析。反正这就是一个大家的平台嘛，大家一块儿进行互动，我们来做出你们更想要的内容啊。在上半时段呢，给大家大概讲了一下，就是说它一个配装的一个问题，包括它天赋的选择。在这块儿，如果有下半场才进来的小伙伴，我们大概给他简述一下，基本就是说要进行我们的这个配装，就是两个成装啊，就是刺客大师的护肩，还有这个半巨人的背叛啊。选择装备来讲呢，四 T 二十作为首选，也就是獠牙者刺套装啊，这作为首选四 T 二十，两件 T 十九和两件 T 二十作为这个补选的装备来进行后背的一个输出。最后呢，我们说，如果套装的部位尽量选择手、胸、腿和披风，其他部位呢选择一些高装等高属性的散件。那面对属性来讲，我们推荐什么呢？敏锐贼来讲，肯定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敏捷属性，这是第一个推荐的。那第二个推荐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可以说是，精通敏锐贼的一大神器，精通属性啊，也是可以这个我们其次来推荐的。然后其次呢，最好的装备就是高精通，一点的低全能。高精通负全能啊，这个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你要是有一件装备只带精通或者全能呢，那要保证它的这个属性高于你另一个属性，也就是极速和暴击啊，要高于这个，这样的装备也是可以的。圣物的选择，我们尽量要选择这个延长这个暗影之刃时间的，或者这个就是说 T5 暴击几率的啊，基本就选择这两个圣物。当然，如果你要没有这两个属性圣物，哪个圣物属性高，比如说有个920的和1860的啊，860是 T5暴击几率。但是920呢是一个比如说夜刃伤害的，那用哪个呢？当然用高等级的圣物啊，920这个不用说了，增加这个物体伤害的啊。那刚才我们上半时段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盗贼的这些基础的一个爆发，还有它的一个这个装备的选择。那下半时段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如果我是刚 AFK 归来的这个小白是吧，比如说或者我是之前比如说装备在880啊870啊860啊我就不玩，然后我现在想回归啊，或者说我刚到110的人，我该怎么入手呢？在这块呢，许可就会给你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解吧，可能不是说每个人都适用。当然呢，这块要分是老板和不是老板。如果你要是老板的话，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最便宜的其实有一个平民老板选择，就是说你先去一趟普通的萨木啊，基本很便宜啊，普通的萨木啊，你基本个人是去啊，去一次，然后再去一次英雄萨木啊就可以，或者说你不去英雄就去普通，然后就可以，然后每周弄一个低保，大秘境的低保啊，这个是要弄的，然后平常自己要做做世界任务，因为这样开出成装下下这个六七层的箱子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要是有了这些装备，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就是啊不想当平民老板，就想靠自己怎么办呢？当然也是有办法，比如说刚到110的同志，其实你可以这样，我觉得不必要非当老板啊，没有就是说很少差一些自己体验的感觉。刚到110的小伙伴呢，你会接到这个咱们凯德加给咱们去破碎群岛的一个任务，这样的话呢，你到了破碎群岛之后呢，你可以去找他接一些任务，然后来换取我们880的一个套装 啊，对，非常高的一个等级880。啊，如果说我很多人不想做任务，我很烦啊，比如说不想做那些任务怎么办？当然也是有选择。其实我们WoW提供给很多玩家很多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做那个有那个竞技场啊，我们可以打这个2v2的一个，比如说零等级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混到800-900等级，是吧？800-900的时候，因为就会碰见一些装备很好的，你可能打不过。但是竞技场里，说实话，对装等要求并不是很大，对，其实并不是很大，因为啊，竞技场里它的一个平和装等的一个趋势，其实880和9是9多少？上次我记总结940还是930，其实也就没差出多少，真的，就是差个10%，可能属性也就对。所以竞技场还是比较公平。如果你要觉得说我打那个飞镜，你可以打那个练习赛啊。竞技场练习赛一方面是刷神器的一个能量，还有一方面呢，它可以给你刷出很多的一个箱子啊，基础的装备。这样你有了荣誉点，有了这个能量啊，你神器一方面在等级提高，另一方面你可以去竞技场换取，就是我们在达拉兰的据点啊，联盟呢应该是在那边，我不太清楚啊，反正部落的就是在你这边啊，一个传送，一个战场高阶，你上去问他要啊，一个护甲师就可以换了。大家可以先看看那个套装，也是非常不错，非常好看的啊，那一身。然后如果要啊，我看到有人问说要幻化的话，我个人是综合了雪牙、夜墨，我比较喜欢 T1， 因为我觉得可能比较古老，然后比较喜欢 T1 的幻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其实现在的一个T6 啊，我比较喜欢 T1 和 T6 的这两个幻化，这是个人所爱，大家幻化就是啊随便就好。然后这样的话你装备就可以提升到880以至于890啊，这样到880、890呢，你通过打史诗副本，你肯定会获得一两件橙装。如果你要没有橙装，我可以跟你说啊，你做一天任务、世界任务或者是本，肯定会给你一件橙装。现在几率就是这么高啊，不一定是核心橙，但是肯定会给你橙装啊，这个是绝对的。然后你可以加一个工会，然后你看看普通的萨姆，一般工会其实有带，其实很容易。普通的萨姆非常的容易啊 ，H 的萨姆工会有带，但是估计会要求装备。这样你一点一点起，然后通过竞技场来打呢，这样就能获得很好的装备。如果你要是一个专门的 PVP 玩家，其实这样也就是可以了。通过每一周的一个奖励，还会获得更新。而且对于 PVP 玩家来讲，其实对你来说，其实装备的等级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所以你也就不用很忽视练手法就好。如果你要是一个专门的 PVE 玩家，你通过普通的萨姆进阶到 H 的萨姆啊，我觉得 H 的萨姆基本就是现版本的一个毕业装备，再经过打一些高等级的大秘，基本每周不用花很多时间，打一个15-16拿个低保是吧，然后再有时间再打一遍，基本2个小时这就能解决。然后你要去一遍 H 的萨姆是吧，一周也就一次 CD 啊，你要是比如说刚开始装备不好，我去一遍普通的呀，听我的是吧，专门去 PVE 的这种玩家，你去一遍普通的萨姆啊，也是可以很好的保证你一个装备的一个提升啊。这块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装备提升。如果你要说啊，我现在已经一身萨姆920、930了，那再怎么提升，那就看你去花费的时间了。因为目前 M 的萨姆还是要求比较高的，要求付出很多的时间，而且装备来获取的话需要较高的一个 DKP， 在工会的一个出现率啊，在这块小可其实就是不是很推荐了。因为我玩游戏比较休闲为主，所以我会刷一刷封建呀，刷一刷弹刀啊，这样的幻化啊，就是我觉得装备有一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排排战场啊，平常 PPK 啊，这样是吧，你跟玩家这个竞技一下啊，都是很有意思的。而且魔兽世界有很多的坐骑啊，可以去刷刷之前的本，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行，大概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装备的提升。在下半时段呢，再稍微给大家讲解两句这个竞技场的一个米瑞贼的我的个人的一个见解，和R2组合和33组合的一个推荐，主要讲R2，因为我个人打R2比较多，因为只有一个基友，是个法师，所以重点给大家讲一讲2v2的一个赛场的技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欢迎回来啊！基本咱们今天这个节目给大家说了很多的一个干货啊，真的是大量的一个知识点。基本你要听了今天的节目啊，你的敏锐贼其实从这个上手来讲啊，无论是装备的选择、天赋，还有它的圣物，还有它大概的一个方向，你基本啊，包括怎么快速的接近我们现在的一个装等，你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如果你还想听到我们今天这样很像干货类的节目的话，请在这个微博，官方的微博，也就是漫游嗨翻天，给我们进行留言啊，在底下也可以找到我的私人微博啊，每天都会有艾特我们我和小美啊，你也可以微博私信我啊，或者说在我的底下给我留言，这样我就能知道你们大概还想听到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或者说想听到一个谁的一个攻略啊，或者说像上几周如果你们觉得好的话，还有很多的音乐鉴赏的一个节目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说到刚才呢，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咱们再给大家说说咱们竞技场的这个方面的环节。竞技场呢，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现在可能竞技的没落呀，这个装备都不很少有人在问津竞技场了。但是竞技场怎么样，现在好不好玩，我想说其实如果你有一两个基友的话，而且你又不想花大把的时间去参加公会活动，比如说开荒个 M 萨姆，哎呀每天就是死去活来的感觉的话，那我觉得建议你可以去尝试我们的竞技场。这个的话，我因为今天讲的是敏锐贼，咱们就以贼包括也是我自己在玩的这么一个职业入手。贼在其实竞技场的二组合我不太喜欢贼带治疗的，虽然可能有些人大神比如说贼带治疗打得非常好，但是我从那会儿战斗贼带治疗包括刺杀带治疗我就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首先节奏很慢，其次输出靠我一个人，我也不是那么一个无敌输出的人，所以我喜欢打一些高爆发，比如贼加安春德，贼加法师是吧，贼法，贼 DH, 贼防战，贼惩戒骑，其实这个我都是尝试过的啊。在词中呢肯定推荐是贼法，首先尤其是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无论是火法还是冰法，法师的爆发能力咋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且敏锐贼的话在竞技场里它有这个烟雾弹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说造成一波流带走一个对方 DPS 的话，包括贼法的一个强力控制让对方基本都是 DPS 带治疗的话会很难反应啊。包括对于这个双 DPS 内战的话，其实贼法也是很占优势啊，尤其是杀这种你比如说高安局一般战士带一个治疗啊，带萨满战萨这种，那简直非常容易。基本那贼怎么上手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输出爆发啊，你一套出去之后，因为竞技场里有天赋冷血嘛是吧，一套直接三偷，那肯定三偷，因为为了定住人你要牺牲一点 DPS, 三偷之后呢直接夜刃或者天降，然后开营五按打到六啊，剔骨天降包括爆发出你的一个最大的爆发吧，最大的一个爆发啊，爆发出来之后，然后这样的话呢在三偷之后接一个烟雾弹，基本七秒之内这个 DPS 是交章也很难，因为交章你在偷袭接上啊，但而且他交完章之后基本也就是废了这个 DPS 啊，这个时候治疗可能会交章啊过来走什么，但是这时候你致盲啊什么都给上，就我觉得贼法打这种基本就是一波带走很容易啊。当然如果你要说你是打到2600以上的大神啊，那当然我膜拜一下啊，我就给大家主要讲一下打到2200 2400左右的一个小小的经验。然后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其实我跟我的基友法师啊或者找的这个好朋友法师配合的也挺不错的，但是为什么就卡在1800-1900左右呢，说怎么也都上不去了是为什么呢，这个其实说实话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呢肯定是你们俩各自的一个说实话是各自的一个就是配合一个爆发点，可能在仅有的方法内它的循环输出手法不太好，造成不能很大的一个输出，比如说贼在什么时候开冷血啊，是吧，什么时候开启死亡伏击营武，包括天降暗打踢武的一个循环，三偷之内怎么插进去，这些技能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大家就在自己的无断琢磨中吧，就是先想一想怎么能打高这个伤害，在仅限的七秒钟之内接二三偷。那对于法师当然也是啊，你上去之后肯定要先扬一下，那对方治疗你比如说高端一点1800以上就会躲柱子啊，刚开始卡你视角，你怎么把这个把对方的人引过来引到你们这个半场，然后进行击杀，然后把治疗卡在那边柱子，水宝宝怎么双向切走是吧，切走之后去那个定住对方的一个治疗，然后你作为怎么样控制法师在控制中呢也需要牺牲很多的一个可以说是输出能力吧。 所以这样我觉得就是你们俩要更多的磨合，更多的研究好套路，就是说比如说我接几个技能，如果他这样他交账我致盲，他不交账负责你，你负责反制，你要没有了我一个一个按部渗或者一个按部踢都是可以的。对于一个偷袭中的这个 DPS 来讲啊，贼有时候会有一个误端啊，就是贼有时候会直接上来偷袭这个我们主要击打的一个击杀的一个 DPS 目标，但是在击杀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直接第一个章解了你的四秒偷啊，这个时候很多贼就会慌了，那怎么办呢？其实没有关系，如果他上来就交章，那你直接我觉得你先引一波就好，你俩先跑一波是吧，你俩先跑一波，哪怕让他冰箱啊，直接交出一个冰箱，因为这等你递减过后，对于一个没章的 DPS 那就无力回天嘛，我只能说真的基本是这样，如果你们俩不出意外，他基本很难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这样子啊，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这么一个1800-1900的一个分段。有些人打到2000-2100，那这个时候说，哎，那我怎么能突破到2200呢？其实我说实话，这就是你们一个多打多练，啊，还是这样，就是你们可能技术上已经不差什么了，配合也不错，那就是多打多练，包括进行一些圣物的更替、天赋的更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些新的一些手法啊，比如说六星啊，我多交一些技能，前方我看能不能秒杀掉，或者我们有耐心再打第二轮。很多贼法都觉得一轮不死那我就死，那其实这个也没关系，贼法的跑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们要研究如何打到第二轮是吧，就是说我们上来第一轮可能没有打死这个对方的这个主要 DPS 或者治疗，那我们先潜一波，等他们肯定交了很多技能，这样我再进行第二波的一个打击啊，就会比较的容易，我觉得这样也是个人比较推荐吧，个人比较推荐这个。好，说了这么多呢，其实竞技场就是这样，那22还有22的组合其实推荐也差不多了，具体33呢其实就在这个上面演变就好，比如说贼法你俩固定了，那你们找个牧师是吧，找个呢这个神木戒律木，找个骑士乃萨是吧，贼法萨贼法骑贼法木，这都是可以的是吧，贼法德你包括很强的一个控制，之前在那个75级80级很强的一种竞技场组合啊，还有说比如说你比如说不想打贼法，我打贼鹌鹑德贼毁灭术，或者加上反正就是贼要配一个高爆发再接一个控制型的职业再配合一个奶啊，或者战贼其实我不太推荐两个物理职业啊啊，其实 DK 贼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DK 加贼加上武僧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反正33就是基本是这么一个套路。 不知道今天你在听完我们的这期节目之后啊，你对敏锐姐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且对于她的一个装备的选择，我相信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那接下来呢，时间就交给大家，如果你还对敏锐姐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在实战中遇到过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时刻跟我们微博进行互动。我们的官方微博就是漫游嗨翻天啊，在底下也有我的个人微博，如果你想听到什么样的节目，想听到哪些职业的攻略，包括现在 CS 啊还是我想听到撸啊撸一些英雄的见解，王者荣耀啊，或者说我想听到魔兽别的职业，比如战士啊法师啊，只要是我玩过啊小可比较擅长的，都会给大家总结啊。又比如说你比较想听这个啊之前我说的这个音乐赏析，或者是之前做的小说的节目魔兽背景的一个介绍的话，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欢迎时刻与我们微博互动啊，这样我就能制造出你们喜欢的节目。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拜拜喽。